商品质量严格把关，信誉是第一条。货到付款送上家门，生活离不了啊。 我还要提醒大家一点，这种低温冷蒸出来的辽刺参，从它的色泽到它的口感到它的整个的肉食的紧密程度，是你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。因为它低温冷蒸之后，它是很 Q 弹的，很有筋的，然后里面很丰腴的，那个底下那个甚至肚皮上的叫腹足吧，专业我们叫做腹足，就是海参那个小小脚丫一个一个的，那都看得很清晰的，跟那很密集的，而且整个海参出来是那种黑褐或灰褐色的天然那种颜色，你攥在手中去摇晃它，非常非常紧实的，很有弹性的，这才是真正的好的刺身，而不是给大家做那种软趴趴的糟烂的刺身。然后我再提醒大家一点，我说这六十的海参能吃多久？正常来说，我们一个人一天像这种辽刺参的营养，基本上15克就可以。 是， 30克是大的。如果家里咱们是老两口也好，小两口也好，或者是爷爷和孙子也好，奶奶和孙女也好，咱们直接中间一切二，一人半只就可以。那么如果说我最近我想营养营养啊，我想这个身体呢多吸收一点，这个让咱们这个身体棒棒的，那么一天一根也没问题。所以一七二，你这基本是4个月的量。 对 啊，如果是这个一天一根的话，也是足足2月的量。您踏踏实实的这样的吃，很适合大家去吃。 没错，所以说还是不要犹豫，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哈，4000155151，4000155151，为您带来的是这个深海椒冷蒸辽刺参啊，主品呢是带来40头，赠品再给您送上20头哈。虽然说这次赠品没有给您再送爆汁儿了，但是啊，把送赠品的这爆汁儿换成了20头海参， 更值嘛？ 哎呦，这捡着大便宜了哈！ 是的， 只要999元啊，整个连主品带赠品哈，30克一头的海参，一共是60头，只要999元。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5151，4000155151啊。其实海参的这个食用方法还是很多的啊，可能大家如果说平时哈没有吃海参的习惯的话，可能还有点犯愁啊，可能我们去饭店说人家海参都是精致的，我们在家里面怎么吃比较好呢？ 特别简单，我教大家几个小方法小窍门啊。第一种方法呢，就是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您来一根啊，来一根呢，您别吃那冰箱里直接拿出来的，有点凉，您拿那热水焯一下啊，或者是直接那个泡到粥里啊，都是可以的。海参没有什么味道，如果吃的时候呢，我就喜欢蘸点那个生抽，哎，就是那个生抽稍微带点一个咸味儿，这就可以了。如果您说我觉得海参真的没味儿，也不太好吃的话，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鸡蛋羹，大家会蒸吧？哎，你把那个海参啊切成螺圈的，甚至切成这个小沫沫的，哎，小丁的，你蒸完鸡蛋羹撒在那蛋羹上面。撒在那上面就可以，然后蘸羹上点点酱油，点点香油的时候，拿勺您一勺一勺吃着，配着鸡蛋羹一块去吃，或者切成小丁配在早上起来的这个喝个汤、喝个粥里面去吃都没问题。您早上只要吃到肚子里，我跟大家说，这个营养啊就吸收了啊。然后呢，有人说这个海参咱们有这么多，这万一说家里来个重要的客人，咱们做个大菜，对吧？平均下来，今儿这一根海参才10来块钱吧，拿出几根来，咱们是这个。葱爆一下啊，或者说海参您直接给它烩一下啊，都可以啊，做一大锅这么煮一下也都是完全可以的。海参当中大量的营养物质，而且它没有对于我们人体来说什么胆固醇呐、什么这个脂肪了，这个东西是少甚至没有的啊。您吃起来又安心又踏实又放心，每天来这么一根半根的，您吃起来您自己能感觉到身体的那个变化，它是不一样的。 是的。确实啊，这个海参是确实好的啊，但是所有东西呢，咱们说啊，这都是吃的东西，它是一个长期的补充啊，所以说呢，确实这个咱们能带来这么大的一个组合。有人说60根海参多不多？其实不多，为了这个长期的健康呢，其实我们长期去吃的话，怎么看我觉得都不多。 是的。 所以说呢，今天给大家带来呢，再给大家说一下，就是说是深海礁的这个冷蒸辽刺身哈，主品呢是这个几十海参1200克，也就是说40头，1200克左右，每头呢都是30克哈，很足量了。同时在赠品上也是送出一模一样的这样的海参，是20头，一共是60头这样的海参啊，只要999元。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400015151400015151，而且要提醒大家的是，这是提货券的形式， 真的给大家是送到家里，你非常方便的，想什么时候订就什么时候订，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。咱们调养身体讲究什么呢？讲究按节律。你看啊，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其实呢按这四个节气来说，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大家吃海参都没问题。你比如春天我们是生长的时候，需要更多的营养，秋天本身就是内敛的，北京又是一个秋燥的季节，所以我们更需要营养来去抵御这种季节的更替，而冬天别说了，那么也是需要来去营养的。所以一年四季如果有条件我们坚持吃，如果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咱们口袋里银子有限的话，但是呢我们也要一年至少要有坚持一个连续的45天的周期啊。你比如说春夏秋冬这四季，每个季坚持一个45天的周期，您去吃一下，我跟大家说，自己吃完了身体状态啊精神状态您自己有感觉有变化的，这钱花的非常值。 其实啊，李想说了这么多，其实大家知道海参确实是 好东 西啊，之所以没有天天吃，主要是觉得它贵呀。但是今天啊，咱们带来这个组合呢，真的是太便宜了，10几块钱一根儿。 是的， 是，哪怕是说带个盒饭啊，去单位里面放根海参，所以说啊，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吧，抓住这个便宜吃海参的机会哈！连主品带赠品啊，深海礁冷蒸辽刺身一共是60头，加起来是1800克啊，这样的足量只要999元，快来拨打购物热线40001515140001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 北广购物818购物狂欢周来了。在8月16号至8月22号期间，北广购物折扣不断，聚会连连，全场商品88折，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，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。 北广购物7周年，有几十万顾客呀，好商品价廉，实惠真叫多，不仅有世界各地地道的好锅，更有全国名优商品任您选择，听着广播打电话，好货别错过呀，400015151，现在就赶快拨呀！ 北广购物818购物狂欢周来了。在8月16号至8月22号期间，北广购物折扣不断，聚会连连，全场商品88折，订购电话400015151400015151，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折扣哟。 您的朋友北广购物开播7周年呐、日出日落寒来暑往，伴随在您的身边，广播和听众一家亲，给您送温暖，替您着想严把关，给您多省钱，北广购放心购，与您常相伴呐、400015151电话记心间呐、 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